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1月26日，李家超指今年内完成23条立法，张涉专队解说。 周幸彤煽惑参与六四集会案，律政司终极上诉得席。 警方拘捕13人，涉嫌利用已故长者医疗券串谋诈骗政府资助。 土耳其正式批准瑞典加入北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09，在11月26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新一届嘅新一份嘅财政预算案咧，就会喺下个月28日咧就系发表啦。多个政党咧近日都系有向到财政司司长咧提交建议嘅。民建联咧就系、是、早前亦都系即系见咗陈茂波司长啦，提出咗一啲嘅建议。当中其中一个建议咧提到话系全面撤销楼市辣椒咁。包括買家印花税啊、額外印花税等等，咁呢個亦都係有其他嘅政黨政團咧，都有提出類似嘅建議嘅。咁你自己點睇1872311，係咪一個適合嘅時候咧？而家話係提全面係設立嘅話，咁另外仲有佢哋一啲唔同嘅建議嘅，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有民建聯工商專業支部主席，亦都係進出口界立法會議員黃英豪，早晨。 早晨啊，刘文，早晨各位听众。 你好，我知道民建联咧就已经交咗财政预算案嘅建议书俾政府噶啦。今次有啲乜嘢主要？因为呢有成80多项嘅，讲下啲好重点，你哋想讲嘅建议先吓。 好啊，小姐，我哋第一个主调咧就系振经济，稳财政，利民生。咁啊，振经济嘅话咧，大家都清楚，就系我哋呢个房产嘅市场，即系楼市咧。就同埋呢個金融市場，主要係股市咧，都係相對係低迷。咁咧，我哋第一咧就提出咧，就要全面撤銷買家印花税同埋特別印花税。咁呢兩個咧就係俗稱雙辣椒。因為民建聯咧，我哋內部分析過咧，就今時今日咧喺樓市嘅供應方面係已經係冇咩問題。新樓嘅話咧，而家喺發展商手上可以出售而。未買咧都有數萬個，咁而家一年咧就係樓市嘅成交咧先至得20000多個單位，咁啊再加上政府咧起公屋就係亦都係快馬加鞭，咁啊市民上樓咧會越嚟越快，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就即係過去所謂協議炒風嘅特別印花税啦，同埋有啲針對境外投資人士嘅買家印花税咧，可以係全面撤銷，就翻去咧。本来嗰个重价印花税嗰啲嘅税率，咁第二咧，我哋觉得咧喺今时今日我哋嘅银行，我哋嘅资本充足率系好高嘅，但系个存贷嘅比率咧相对低。咁啊，针对你譬如两日前，我哋中央人民银行咧都公布咗咧，对一啲所谓营运性嘅商业嘅项目嘅贷款咧都会提高到70%。即係股價，咁所以咧就我哋琴日都促請咧，蔣司司長與金管局要商量，係咪適當放鬆一啲啊？即係俾銀行自己評估風險，可以令更多咧資金流翻去到金融啊同埋樓市。咁啊，當然咧，我哋亦都提出咗一啲咧，對針對政府嘅資產營運點樣提高嘅效益啊，同埋其他啲，我哋亦都唔希望政府喺呢個階段咧係。提高增加呢啲民生相關嘅服務收費，咁所以咧，我哋實際主要咧都係希望振經濟、穩財政。民生方面咧，好難係大幅派糖。但係我哋唔希望政府加費。 OK， 我哋逐樣講啦，先講頭先你第一樣先話辣椒税嗰度，咁你其中提到话买家印花税啊、额外印花税嗰啲都可以设啦，咁有啲嘅意见就话啦，其实就算而家楼价跌咗啦，系咪令到市民本身系冇能力置业嘅，都系易咗置业咧，或者有啦，有翻呢个置业嘅能力咧，升咗咧，咁有啲讲法都话未必系嘅，甚至话即系担心系全面撤立嘅话咧，可能真系会助长个炒风。呢个第一个意见啦，另外有啲意见就话，如果撤咗立之后，反而嗰个楼市嘅交易量都仍然系好低迷嘅，会唔会有机会造成个市场嘅恐慌咧？咁点回应呢两点咧？ 我哋觉得咧，就呢个买家印花税咧。當時是針對香港人 即係再次買樓收租啦，啊，即係話第一層樓就冇問題，第二層樓就唔得啦，就係俾買家人花税。咁同埋所有境外投資人士都要買，俾買家人花税。但係今時今日咧，我哋都要睇下政府嘅賣地喺第一季度賣到幾多地，而家嘅地價已經喺度下降，因為地價下降咧，所以咧就麵粉咧越嚟越平。咁所以咧，麵包咧亦都係調整緊。而家麵包咧，我哋未見到佢喺度大幅調整，主要因為佢賣唔出去。啊，你而家一個月先得兩千幾宗交易，咁所以咧，實際如果能夠讓市場機制去調節咧，大家都會睇到個樓市啊翻去到一啲適當嘅平衡點。大家實際都唔希望香港嘅樓市大跌嘅，因為樓市大跌嘅話咧，你好影響內部嘅消費，同埋我哋仲有啊200多万個。住户佢係自己擁有樓宇，咁所以咧，大家都知啦，過去呢啲叫特別印花税協定係炒風，但係今時今日有冇人炒樓咧？係嘛？咁如果冇人炒樓嘅話咧，應該要將呢啲針對性當時因時制宜嘅措施咧，要將佢調整啊。針對今日仲有數萬户新樓同埋好多舊樓都諗住推出市場。我哋都要令到呢個市場係回復到一個比較健康嘅環境嘅。 有議員都提到話要考慮設立嘅同時，亦都要諗一啲措施協助一啲有意係自置物業嘅市民係入市場嘅。你哋有冇相關呢啲建議咧？或者需唔需要咁諗咧？ 我哋希望咧就係、是、第一過去喺我比較後生啲時期啦，買樓嘅即係買住宅樓咧，可以借到80%、90%甚至95%。咁喺過去10多年咧，大概咧就將壓抑去到銀行最高可以借到70%。咁、究竟今日即係對特別我哋香港，對我哋有能力或者想置業嘅青年人，可唔可以俾佢高少少嗰個嘅貸款嘅比例咧？呢啲我哋覺得政府應該考慮。另外咧就係後生仔、後生女咧，佢係唔怕借錢嘅，因為佢後生。最關鍵係要借長錢，即係話可以借到30年、40年甚至更長。咁所以呢啲咧，我哋認為政府都需要考慮嘅。 OK， 除咗講到頭先呢幾個嘅重點之外啦，而家成日都話講到個庫房嘅情況喎、財政嘅狀況喎，喺開源節流方面，你哋有咩建議嘅？ 嗱，喺開源方面咧。我哋就覺得咧，政府應該咧係要睇睇佢自己現有一啲嘅資產嘅營運同埋一啲嘅資產嘅效益。嗱，我哋咧喺其中一個建議咧就話係應該要推翻咧，即係呢個公屋出售，即係租者置其屋嘅計劃嘅，因為政府咧過去數十年起咗好多單位，甚至近10多年、20年起嘅公屋，佢嘅質素同居屋係差唔多，最關鍵係管理。咁啊！但係咧，過去有一段時期，亦都係為咗即係唔想咁多公屋進入呢一個所謂流轉嘅市場咧，咁啊將呢個租市計劃暫停咗。咁我哋覺得咧，始終咧，我哋嘅市民大眾係有置業嘅呢個訴求。咁啊，同埋咧，政府過去咧出售公屋咧，如果可以解決到配套嘅管理咧，亦都係得政啊。咁我哋相信咧，這個既有可以幫助政府盤活資產，亦都可以由市民大眾置業、 我見你哋其中一個，我唔知係咪同增加收入有關係啦。這個就係話希望可以增加合法賭博嘅種類，一啲新嘅體育博彩項目，長遠為香港增加額外嘅稅收。具體嘅諗法係點啊？加乜嘢嘅賭博種類 咧？就以我哋掌握嘅數據咧，香港市目前非法賭博，特別喺網上係買一啲香港冇批准嘅，譬如話賭籃球啊，或者賭一啲即係總之唔係我哋批准嘅一般嘅足球同埋賽馬咧，係相當嘅熾熱嘅，可能每年嘅博彩額咧又超過1000亿，而咧比外圍咧係會賺咗即係數百億嘅。咁我哋覺得咧嗱，今時今日馬會咧實際喺非賽馬嗰個收入啊，即係大概喺賽馬嗰度收入係1500亿啊馬會，但係非賽馬主要係賭波咧，係超過1500亿嘅啦，3000多亿。咁就但係我哋覺得咧，目前即係都仲有一啲叫做合法嘅適當嘅博彩項目，可以讓政府考慮俾馬會去增加。咁呢一個咧，既可以打擊呢啲非法嘅賭博，將佢由地下轉翻去到一啲合法嘅 一啲規管嘅渠道，亦都可以為政府帶來額外嘅博彩税收入。 嗯，即係個具體項目就係你先提，譬如籃球賽嗰啲，或者有啲乜嘢嘅運動或者活動或者比賽可以諗嘅咧，同埋又會唔會鼓吹到賭博咧？又 嗱，所以呢個又唔係鼓吹賭博嘅，我哋一定要針對性，因為有啲嘢係今日已經存在嘅，就係、是、非法嘅賭博。咁啊，非法嘅賭博咧，特別好多後生仔咧，佢哋通過網上。佢哋都已經有下注，咁我哋而家咧，亦都希望能夠喺同時，即係打擊呢個非法賭博咧，同時令到我哋香港嘅合法博彩去增加收入。因為馬會咧喺收入增加裏面咧，佢係主要用作慈善用途。 嗯、 香港好多嘅慈善機構咧，呢兩三年嘅籌款咧好困難。咁啊，馬會增加啲收入做慈善用途。政府增加啲博彩税喺、 okay. 一个規管范围之内咧，我哋认为系一个得政嚟。 嗯，嗱，之前财政司亦都提到话，或者系时候检视一啲长期未有调整嘅公共服务收费。你哋呢一方面有冇啲咩睇法嘅？ 我哋又觉得咧，最好咧，政府喺目前呢个阶段，因为咧虽然旧年有 3.2% 经济增长，但系实际咧整个外围嘅环境都唔系咁理想。啊！我所在嘅進出口業界咧，已經連續幾年滑波，咁、 嗯、 而咧，仲有好多專業界咧都係苦苦掙扎，咁所以咧，亦都咧，我哋基層市民嘅日子咧，都只係啊掹掹緊，咁、 嗯、 所以政府咧就唔應該咧就係、是、增加民生嘅收費，我哋覺得咧佢應該係要睇翻啲大嘅開源啊嘅方面，啊，你譬如話撤銷咗。將辣椒之後咧，樓市如果可以活躍翻啲咧，政府嘅印花税又會高翻啲，咁就唔好咧向市民開刀啦。 OK， 頭先都講咗少少嘅消費券或者一啲其他紓困措施，所謂派糖措施，你哋嘅諗法係點？係縮減定係完全唔做咧？又 似乎即係以今年咧，大家都要先要有個心理嘅期望，因為喺呢個財赤。連續數年都過千億嘅情況下咧，我相信咧，同埋經濟亦都逐步開始復常，我哋嘅旅客人數又上升，我哋嘅失業率實際就比較低，係 2.9%， 接近全民就業。咁所以咧，喺呢個階段咧，我哋覺得政府應該喺振經濟之餘咧，係要將財政穩定落嚟。財政穩定落嚟咧，就可能冇大幅嘅空間去派糖。 嗯 ，OK， 好，唔该晒，黄英豪同你倾到呢度。黄英豪咧就系民建联工商专业支部主席，都系进出口界立法会议员，讲到民建联对于财政预算案嘅一啲建议嘅。休息一阵。 唔少听障人士好关心社会时事，不过又有几多时事节目关心听障人士嘅需要？1980年开播嘅时事摘录已经配有手语翻译，透过节目，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发生过嘅本地时事新闻。以及国际焦点大事，陪伴大家超过40年。时事摘录，逢星期六下午3:30，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 昨天特首就去到立法会，有一个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分了两节，其中一节就讲到盛事经济。特首李家超提到说，估算每150万名的旅客会带来大约 0.1% 的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也都提到说内部正在想由副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负责协调和统筹，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体制，涵盖申请牌照、人群管理等等，希望可以提升活动组织者的信心和兴趣。一啲嘅報道都提到話，政府今日會宣布一啲未來嘅盛事活動啊，包括經濟日報提到啊，有議員亦都問到一啲場地嘅問題嘅，咁啊，特首李家超都同意喺本港嘅場地方面要加把勁啦。除咗提到啟德體育園咧，都提到話有計劃重建灣仔區政府部門同埋建築物咧做展覽，亞博館亦都會係擴建，咁啊整體場地咧會增加大約40%嘅容量等等嘅咁。請呢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早晨。 早晨， 杨永杰。嗱，讲到推动城市经济啦，你自己觉得香港无论硬件、软件方面嘅配套方面系点咧？ 首先第一样嘢咧，觉得先讲讲硬件啦。硬件正如琴日加超特首所讲嘅，其实我哋好多嘅场地系不足嘅，特别演唱会嘅场地啦。咁当然我哋有不同嘅设施，譬如大家都建议话未来会唔会用翻？ 體育園啦，啟德體育園去做一啲嘅演唱會嘅場地啦，或者城市嘅場地，甚至我哋過去一直倡議嘅西九文化中心對出嘅空地，係咪都可以做唔同嘅，譬如演唱會啊，各方面嘅城市都係一啲嘅好好嘅場地，因為我哋有好靚嘅海濱，譬如中環海濱啦、呢啲都過去都做咗好多演唱會，都非常之成功嘅。咁我哋咁多嘅海濱係咪都可以思考下利用我哋嘅海濱呢？譬如啟德郵輪碼頭上面嘅空地都非常之大嘅，咁呢啲都係咪可以利用變成我哋一啲城市嘅場地，去吸引更加多嘅遊客呢？其實我哋都可以去諗思考呢啲啦。咁軟件方面呢，我自己覺得更加需要呢，就推動我哋香港。其實我哋香港好多好玩嘅地方嘅，咁但係點樣去包裝推動呢？包括係咪全面有个好好嘅推动嘅方式呢？而家经常都好多都用小红书啊、抖音啊、马蜂窝呢啲，通常有啲铺头用亲呢啲都系大排长龙嘅。咁点解我哋对政府都唔用多啲呢啲措施去推动成个香港嘅城市文化或者其他活动嘅文化呢？ 嗱，照样讲一讲硬件度先，即系我听你咁讲，你系海滨嘅地方，即系似乎系有呢啲硬件，不过系可能冇用到，系咪咁样啦？定系都觉得系要再多啲硬件？头先你讲呢啲地方系咪真系容纳到咧？同其他地方比几万个位咁？幾萬個人入場，是不是可以做到咁樣又 係？其實是的，你譬如在九文化中心隔離嘅翠竹嗰個空地啦，同埋佢隔離個大嘅平地啦，其實過去都舉辦過過萬人嘅活動。咁其實即係呢啲場地係非常之好啦。啟德啦，啟德個空中平台啦，同埋對出嘅空地，當然而家對出嘅空地做咗其他嘅隔離設施，但係佢仲有其他空地係可以用嘅。咁呢啲都係方便到舉辦大型城市嘅活動。咁甚至中華海濱我哋最出名啦，演唱會啦，咁我係可以充分利用我哋啲海濱嘅資源去做多我哋啲城市啦。 既然有呢啲地方喺度有硬件喺度，點解可能有一啲好大粒嘅或者巨星係未必選擇喺香港搞啲演唱會活動呢？你覺得個問題喺邊？ 我覺得特區政府咧就唔夠主動，因為嗰日楊潤雄喺我哋質詢嘅時候成日講話要交俾市場去決定，其實係咪淨係市場去決定咧？即係我成日講，孫東都去搶企業，都主動落場去搶企業啦。咁點解我哋唔主動去搶歌手咧？咁你局長你可以打個電話話邀請佢，即係譬如Taylor Swift 咁，佢如果收到我哋特區政府嘅邀請信，佢考慮新加坡同香港之餘，佢可能會多啲心動嚟香港，唔會去新加坡。所以我覺得我區政府嘅官員更加要主動落場，去做多啲去搶人才、搶歌手嘅工作咯。 不過尋日特首都有個類似嘅説法嘅，回應到話即係揾一啲巨星，邀請一啲巨星離開演唱會啊、活動等等。佢話政府有搭台推廣嘅角色，成功與否係視乎天時地利人和，好似約人去街咁樣，視乎時間同埋整體部署係咪配合到。你認為民間嘅力量好重要嘅咁？点睇佢呢一个嘅说法咧？系咪可以同你头先讲嗰样嘢系配合到？ 其实我觉得系更可以主动啲作为啦。即系佢讲到揾媒人，咁即系揾中介啦。咁你唔去主动去揾媒人去帮你牵线嘅话咧，咁你冇用噶嘛。就算你揾咗媒人牵线，你主动打个电话去约人，喂 send 个情信俾人哋，咁人先打动到人哋啊嘛。你纯粹嚟揾个媒人去揾，你乜都唔做嘅。你都覺得你冇誠意嘅， okay. 所以我覺得都要主動去做咯。咁我哋搶企業都非常之成功啦。你孫東自己落場都去揾唔同嘅大企業去傾，喂，你不如落户香港啦，我哋有咩優勢啦？咁呢啲先係作為嘅嘢嚟啊嘛，即係企業全世界都搶，點解要嚟我哋香港呢？ Okay.咁等於啲歌手一樣㗎嘛。 頭先你講到嗰、那個宣傳好多唔同嘅平台啦，你覺得而家呢香港咧去宣傳一啲盛事或者一啲大型活動，包括演唱會等等，嗰、那個嘅問題係喺邊度咧？或者唔同部門嘅協調方面，仲可以點樣做得好啲？ 首先我自己覺得佢宣傳上面咧，佢冇整體性、立體式嘅去宣傳，因為佢係通常都係點水式嘅。而家有馬拉松咁啊，我哋宣傳馬拉松。跟住有個煙花匯演就宣傳煙花匯演。其實我哋應該將全年整體嘅計劃可以一個 package 咁同透過唔同嘅平台去宣傳，甚至我哋有啲唔同嘅旅遊景點啦，我哋好玩嘅地方啦，宣傳攻略啦，都其實都可以嗰啲平台去做嘅。你睇下深圳南山市政府，知道我哋港人鍾意去北上，咁佢哋即刻喺關口有車接送，甚至整埋啲攻略，整埋 coupon 係送俾所有香港去唔同話。咁其實呢啲都叫主動作為啊嘛。咁我哋香港好玩嘅攻略喺邊度呢？我似乎我睇唔到我哋有

8:38，繼續係千禧年代嘅時間同大家見面啦嚇。頭先講到盛事經濟，你點睇而家啲盛事經濟嘅發展啊舉辦咧？講到盛事都唔係淨係講緊演唱會嘅一啲嘅體育運動項目啦、啲比賽啦，或者一啲嘅國際會議啊、論壇等等咧，都係盛事嚟嘅。尋日立法會咧就係、是、有呢個特首互動交流答問會啦，期間都傾到推動盛事經濟嘅情況。咁之前咧就已經見到有新民黨主席啦，葉劉淑儀係問到政府係咪點解啊？點解會錯失咗巨星 Taylor Swift 嗰個嘅演唱會咧嚟香港舉辦咧？咁佢嘅黨友陳家沛咧，尋日都有問到政府點樣應該點樣啊嚇？係話應該要係加把勁啊，邀請一啲國際巨星嚟到香港開演唱會嘅咁。有關於巨星 Taylor Swift 嗰個嚟香港嘅情況咧，點解搞唔成咧？之前有一啲報道都引述到消息咧，就係話有本地嘅教室曾經係想係協調件事嘅，咁但係就指啦政府係未有作一個嘅積極回應，咁所以就告吹咗。康文署咧都有回應到傳媒一提到話冇收到任何聲稱係 Taylor Swift 主辦方租用香港大球場作音樂活動用途嘅申請，提到呢一點嘅。尋日特首李家超喺回應相關方面咧都提到話政府有個搭台推廣嘅角色，成功與否視乎天時地利人和，又話根據過去嘅經驗啦，某一啲球賽、歌星或者活動咧好可能都係因為人嘅關係而嚟啊，人嘅網絡好多時候咧都係充當潤滑劑，佢就期望咧民間嘅組織團結一致等等嘅咁，點睇1872311盛事經濟？請到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鄭永信，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早晨咁多位。 早晨，鄭永信，你尋日喺答問會亦都有問到啦，盛事經濟嗰度，你自己對香港推動盛事經濟方面，你有啲咩睇法嘅？ 我覺得咧喺做推動城市經濟咧係絕對有空間嘅。其實大家如果見到過去咧一年咧，不論係體育同埋文化嘅城市都好多嘅。即係就以我自己跟進嘅即係啲大型體育比賽啦，其實舊年咧就做咗16個嘅，即係包括咗大家好熟悉啱啱剛過去嘅渣打馬拉松啊、Rugby Seven 啊，以至到咧即係嚟緊嘅美斯嘅表演賽等等咁樣。咁所以咧其實亦都帶動咗好多經濟啦。其實咧嚟緊四月嘅Rugby Seven 咧，其實都我哋嘅理解都係好受歡迎。都會有好多遊客專登嚟到香港嘅，咁所以咧，其實絕對係有空間做嘅。咁舊年咧，其實政府都放寬咗一啲嘅比賽嘅一啲嘅申請嘅資格啦，讓到一啲嘅私人機構咧係去做嘅，所以大家可能會見到嚟緊美斯個比賽咧都係一個私人嘅營辦商再加埋足總一齊去做嘅。咁呢啲我哋都希望咧透過放寬一啲，讓到一啲私人機構咧有啲創意、有啲新嘅方法咧係去營運多啲嘅城市咯。咁舊年其實喺文化方面亦都有一個好最即係大家都好矚目嘅一個好大型嘅時裝品牌喺星光大道嗰度即係表演啦咁樣，其實都有一啲嘅國際嘅表演嚟緊香港，演唱會其實都係嘅。咁啊，所以咧，即係都希望咧，係可以嚟緊呢個2024年咧，整合咗舊年啱啱復常之後嘅經驗咧，希望喺新一年裏邊咧就做更加多嘅嘢咯。 盛事就有啦，有舉辦到啦，但係有冇發揮到最大嘅作用啊？或者同旅遊業成個發展共同係發揮到嘅作用咧？你自己覺得做唔做到咧？過去嘅情況。 但我覺得咧，過去咧呢一年咧整合咗之後咧，有幾個經驗咧，值得去改善下，或者係優化，令到咧嗰個城市咧係更加係吸引啦，同埋令到即係更加多嘅可以帶到更加多嘅收入啦。喺嗰個吸引度咧方面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嗰個宣傳咧係仍然係唔夠嘅。嗱，舊年大家都好興奮講緊美斯啦，咁當然就會即係當然個入場，我相信就會滿曬啦。但係譬如就以體育項目嚟講咧，其實有好多比賽咧都係全部都係世界級嘅比賽嚟嘅。譬如我哋啱啱搞咗個303籃球啊、霹靂舞啊，全部都係有好幾百人咧嚟到香港比賽，都係好精彩嘅賽事嚟嘅。但係嗰個宣傳咧係唔夠嘅，即係好多香港市民或者遊客咧都唔知道嘅。咁可唔可以早少少，即係話俾即係個宣傳方面，透過旅發局，就或者透過佢自己本身嘅體育總會，早啲做宣傳，令到大家知道件事咧？另一方面咧，其實可以做好更加嘅協調嘅。我而家咧就揸住一份咧係香港嘅今年大型活動嘅年表嘅。其實喺而家呢一刻咧，就係做緊亞洲金融論壇嘅。就係過幾日咧就有香港2024帆船賽周。咁其實呢啲我相信即係去得論壇嗰啲可能對帆船都有興趣。咁譬如去論壇嗰啲朋友，佢又知唔知有帆船比賽咧？咁樣又或者咧嚟緊咧？下個月咧又有個綠色金科技論壇，同一時間咧亦都係我第52屆香港藝術節嚟嘅。咁所以係咪可以大家可以做更加好嘅協調，等到大家 都可以早啲去宣傳，話俾全世界人聽咧咁樣。另一方面咧，其實咧有好多我發覺咧有好多即係好優質、好好嘅一啲嘅比賽或者精彩嘅演出咧，其實佢哋咧可能佢哋係有個 idea， 但係佢唔係好識得點樣去執行啊。咁佢哋咧可能好多時候咧就可能唔知有邊個部門去做，咁所以我都特別同阿特首琴日都問佢啦，可唔可以有一個即係所謂可能協調啊或者暫時嘅服務，讓到大家喂我呢個係一個國際嘅品牌嚟嘅，又揾到國際嘅出名嘅人嚟嘅，咁但係我問一問呢個邊個部門，咁佢或者係早少少大家協調下應該點樣做啊， okay. 申請牌照啊。點樣做人群管理等等等等，咁啊幫一幫佢，咁啊等佢早啲咧係可以落實得到，咁嗰啲各樣宣傳咧又可以早啲做咯。最後咧就係點樣可以結合到消費啦，即係佢最我嘅希望佢除咗係留港睇個比賽以外，佢哋都可以即係去 shopping 啊，去物購物啦，去食嘢啊咁樣。咁所以我哋早前都話有個 Hong Kong Pass， 其實都係參照咧其他國家嘅，即係譬如咧你而家我哋上去旅行都會咁樣噶，我哋咧就買 A 就加 B 加 C 就一個 package 嘅。咁譬如你去買呢個比賽就加呢個酒店，仲可以去埋香港博物館或者科學館之類之類，咁就一站式。咁等到大家咧即除咗係留港睇個比賽以外咧，都會可以有多啲消費點咯。 OK， 嗱，逐樣講啊，先講第一頭先講到。宣傳嗰度啦，似乎係有宣傳嘅，但係你覺得係一個渠道嘅問題，定係方式方法嘅問題，應該係點做啦？頭先你講到協調嗰度，而家你聽到通常啲人可能搞活動嚟香港，係遇到啲乜嘢問題咧？協調唔到咧？咁尋日特首亦都講到話，夠先揾阿財政司副司長去做個統籌嘛？你期望佢可以點樣做咧？又？ 嗱，協調嗰度咧，即係究竟嗰啲比賽嗰個內容咧係啲乜嘢啦？譬如我哋而家講又講翻美斯嚟做例子啦，咁啊有個機構話，我揾到美斯嚟啦，咁樣咁當然大家都會覺得，好好啦，知道係一件咩事啦，可能大家都，但係有啲可能喺其實喺外國好出名嘅一啲比賽，咁但係佢嚟到嘅時候咧，可能佢就話啊，佢未知道佢應該揾邊個部門嘅，咁我哋喺呢一方面其實咧，可能特別係旅發局，佢對外接觸都比較多啲，佢知道呢個原來喺全世界係好出名嘅，或者呢個人係好出名嘅，咁我哋不如鼓勵佢嚟啦，咁樣。即係有少少大家呢個協調咧，早啲話俾佢知，亦都等佢知道，究竟我嚟到香港，我有啲咩要注意呢？譬如啊，如果我想 book 邊一個球場，或者邊一個運動場，咁或者邊一個場館，我係應該向邊個部門申請？ Okay. 個牌照係點樣？預幾多時間？或者做時做人群管理係點樣？咁其實呢啲都係好多嘅經驗嚟嘅。過去咧，我哋好多時候搞呢啲比賽咧，都係本地式嘅，係透過可能體育總會係去做。咁如果啲係國際級嘅比賽項目咧，佢哋需要呢一方面嘅協調咯。咁、 okay. 另外你話至於你講話個宣傳嗰度咧。但係我自己覺得呢個時間太短啦，即係譬如呢好多時候呢我哋因為佢哋可能個主辦單位佢決定咗做，由佢決定咗做到可能落實都做呢，喺嗰個比賽之前可能兩三個月或者一個月，咁佢對佢嚟講佢個宣傳有阻礙嘅，即係如果佢想話我喺全世界宣傳，佢都唔夠膽，因為佢落實唔到。咁所以如果早少少話俾佢聽，早半年、早九個月，咁你落實得到啦，咁佢哋咪容易啲宣傳咯。但係同一時間咧。譬如有啲嘅體育總會，其實佢過去喺國際層面嘅宣傳咧，佢哋係唔係好識嘅？即係譬如我點樣可以喺英美歐亞或者喺亞洲嗰度做宣傳咧？咁佢哋又唔係好知道嘅，可能佢哋都預咗啲嘅 budget 嘅。咁、所以咧，這個就要透過咧，可能旅發局啊、經貿辦啊，幫一幫佢哋話嗱，你可以去呢、這個可能喺泰國嘅電車公司有個 contact， 咁你就可以喺泰國啲電車或者鐵路嗰度做宣傳啦。咁樣早啲話俾佢哋知道，等佢哋咧可以用透過呢個方法係做宣傳啦。咁樣咁亦都希望佢哋預留一啲 budget 啦，即係譬如 okay. 個活動幾多個經費有幾多百分比咧，係我哋做宣傳嘅。另外亦都以有幾多旅客嚟到香港睇呢個比賽咧，作為一定嘅指標，等到大家都發現原來我哋呢個比賽係吸引咗幾多嘅遊客嚟到啊，咁樣咁咪可以多啲嘅分析咯。其實呢啲咁嘅嘢咧，其實過去咧七人欖球咧係做得比較好啲嘅。其實咧七欖又好，或者一啲好有經驗嘅咧，我覺得佢哋日後都可以多啲分享俾呢啲嘅活動經驗經辦嘅。 OK， 尋日你喺交流大文會提到一樣嘢，係咪可以一啲政府資助舉辦嘅大型活動設 KPI 咧？個諗法係點啊？即係日後係即係搞呢啲大型活動嘅量有一個嘅指標，定係咩意思咧？ 當然就係頭先講緊話，第一個宣傳費可能咧要有一個百分比咧係我嚟做海外宣傳嘅，因為我哋想唱好香港，講香港嘅故仔嘛。咁我哋當然係希望多啲遊客嚟啦。咁所以個喺個宣傳嘅經費裏面，譬如我哋政府贊助咗佢一個經費嘅，有一個百分比咧係要重點去宣傳。咁個宣傳做啲乜咧要講得清楚嘅，呢個第一啦。 第二咧就係、是、入場頭先講緊啦，個入場觀眾咁、我哋都希望有一個百分比都要了解下，其實佢哋都係可以睇得到嘅。即係譬如我搞一個網球 ATP 國際網球賽，究竟有幾多遊客嚟咗咧？咁都係咪可以作為一個指標話？我哋都希望有5%到10% 係遊客嚟嘅。咁我哋都大概知道佢哋個消費係點樣，咁都希望可以從而幫到我哋咧，係、吸引遊客過嚟咯。 係咪咁容易控制到？即係我參與嘅人入邊幾多係本地市民，幾多係旅客？咁呢個係咪政府嘅責任？同埋你提咗呢一個 KPI 嘅建議，政府方面嘅回應係點？ 嗱，當然咧，即係一個指標，呢、這個係咧，我希望可能政府考慮係交呢、這個。責任咧都要俾翻相關嘅承辦單位嘅，咁希望佢喺呢方面嘅努力咯。即係其實而家譬如頭先講緊話啲體育總會，又或者係嗰啲承辦商嚟申請政府嘅大型體育活動嘅經費嘅時候咧，其實佢都要交一個計劃書嘅。個計劃書佢都羅列咗好多佢哋要達到嘅標嘅，即係譬如呢個比賽我係要有幾多個國際級嘅運動員嚟，要吸引幾多嘅觀眾啊、各樣嘅都有好多指標嘅。咁但係其中一個我覺得可以加一個其中一個指標，就喺個遊客方面，究竟佢哋個目標。係喺睇講緊啦，吸引邊度嘅遊客啦，目標有幾多嘅觀眾嚟？其實佢一定係有㗎啦。而家有咧，就係嗰啲嘅賽事嘅參賽者，可能佢真係有時有啲比賽帶幾百個外國嘅運動員嚟嘅。咁但係旅客究竟有幾多咧？其實呢個數咧，我哋都嘗試啦。 尋日政府好似冇特別答啊，特首好似冇特別答呢、這個係咪？ 咁呢個我哋繼續喺內部會繼續同佢哋商討啦。咁、okay. 我見到特別特首尋日都係特別講到關於咧。是希望有一個會考慮一個一站式服務體制嘅、我覺得呢個都是可以好嘅，即係都係日後希望咧係早少少，頭先好似我咁講早少少，等到嗰啲參營辦商係知道啊，究竟佢可以點樣做，有啲咩方法係可以更加好咁樣去宣傳到。 Okay. 另一方面頭先講就係話，即係更好嘅結合咯。唔單止其實我就覺得咧，嗰啲大型嘅盛事咧，唔單止淨係文體類好搞嘅，其實各個部門、各個局咧，佢都可以搞噶。你譬如你交通咁，你咪可能搞個鐵路嘅國際論壇咁就可以做。你教育亦都可以喺教育嘅高峰會、國際高峰會，其實都可以吸引到一啲遊客嚟到。咁但係你話俾佢聽，佢嚟到之後仲有咩做？即係你可以嚟呢度之外咧，你可以睇帆船賽，你可以睇 Rugby Seven， 你可以參加某啲嘅比賽。咁等到呢件事咧，係多啲唔同嘅選擇咯。 就算有一個一站式嘅服務，係咪似乎都係要個主辦單位主動揾政府先有一個嘅接口嘅單位？因為譬如而家講緊一啲鄰近嘅地方啦，似乎想。舉辦多啲盛事係主動出擊多啲嘅，甚至有啲優待政策，例如係免場租啊，或者主動聯絡一啲活動單位啊、贊助商啊。香港喺呢一方面有冇做到類似嘅行動咧？又係。 我覺得咧，而家咧就大致上咧都有幾多唔同嘅人咧係揾緊我哋香港去做協調嘅，這個、呢個咧繼續做。咁當然特區政府咧亦都可以主動去向外話俾全世界知道，我哋嚟緊都係好希望吸引你過嚟啊咁樣。咁呢個都係可以做啦。另外，因為我哋而家都係行緊體育嘅產業化、文化嘅產業化啦，嚟緊啟德體育園咧亦都係好快會開㗎啦。咁我相信啟德體育園咧亦都會肩負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咧，係去希望鼓勵啲人嚟佢啟德體育園搞演唱會又好，搞比賽又好。咁希望呢一方面咧，係俾多啲支援佢，等佢又可以努力啲去即係所謂向外發展，揾一啲機構啊咁樣咯。 OK， 好啊，唔該曬鄭永信，同你傾到呢度先。鄭永信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有關於盛事經濟啊，熱線一路開放住18721，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點睇各類型嘅盛事啊、體育活動啦、比賽啦、演唱會啦、啲論壇啊等等都係嘅咁，夠唔夠咧？或者需唔需要頭先好似鄭永信咁講嘅一個 KPI 活動嘅參加者，可能有一定嘅人係嚟自個旅客嘅咧？咁點睇18721？仲有立法會議員江玉寬都一齊傾下。早晨。 早晨， 萧立敏。早晨，江玉寬。昨日咧，呢、這個推動城市經濟方面都喺交流答問會係傾到嘅。你嘅睇法係點樣啊？而家 首先咧，萧立敏啊，我想講一講其實咩叫城市先。我話咧，其實而家喺社會裏邊，大家都話咩城市啊，搞下城市經濟。但大家咧就唔好將城市咧同普通嘅大型活動咧就撈亂。盛事咧，其實喺全世界咧，由上1980年代開始咧，其實世界嘅各地咧都已經就一啲我哋所謂嘅叫做 mega events， 點樣對旅遊業即係盛事啦嚇，對旅遊業有啲咩嘅影響？點樣能夠做好啲？其實1980年代已經係有研究噶啦。咩為之係盛事咧？就係、是、一啲文化同埋體育活動啦，吸引大量遊客啊，但係要記住，特別係國際嘅遊客，係要產生咧係。對國際人士或者國際媒體的關注，耗費一般是很巨大，對本地的人口和環境 包括經濟啦，當然係要有相當大嘅影響先叫做城市。其實呢一個定義咧，喺2015年有一個非常之出色嘅學者叫做 Mula， 佢係有定義嘅。我就好擔心咧，而家無論政府啦或者係民間，大家講城市嘅時候咧，其實呢啲係普通嘅旅遊活動嚟嘅啫，邊係城市啊？太多嘅呢啲咁嘅所謂嘅叫做密集式嘅所謂嘅旅遊活動咧，其實你問我，當然啦，宣傳同協調梗係困難啦，越搞越多係咪眼花撩亂？其實要搞盛事咧，一定係要貴精不貴多，質量咧都要著重嘅。咁咩叫例子？我哋香港有冇呢啲盛事嘅例子？當然有啦，譬如我哋有搞阿巴蘇，頭先啊，譬如鄭宇元有講七攬。嚟紧我哋今年亦都有一个国际冰棍球嘅盛事，有80队国家系参加嘅。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咧就唔好捞乱先，首先搞盛，即系咩叫做盛事？如果唔系咧，我哋就变咗根本系错咗方向。 即系你觉得唔系就系个量最重点咧，系你应该要边啲系重点？你头先讲贵精不贵多咁，咁但系你头先讲啦，我哋过去搞一啲嘅盛事，你头先都话有譬如七榄咁样，有冇达到你头先讲话吸引大量嘅游客，甚至一啲国际游客，做唔做到咧？又 我啊觉得近年嚟计咧，我哋譬如喺翻疫后咧，去到都搞过七榄，我都有入过场。我啊觉得咧，我哋系有啲失色嘅。在疫后之后第一次搞呢，其实那个入座率是很低的。咁亦都在国际那个我们叫做焦点方面呢是不够。其实什么叫做盛事？盛事是要有国际的关注，咁先可以将我们香港是推广的嘛。如果盛事搞来只是一个很地区性的人，或者自己本地人玩的，或者好像庙街那样，咁先叫盛事啊！千祈唔好亂講咩叫盛事。其實盛事咧，其實有佢個好大嘅好處。點解我哋要好努力咁樣搞？盛事可以對一個城市係個嗰個遺留落嚟，我哋叫 legacy 啊，係好大嘅。包括可以幫助個城市更新啦，可以推動基建啦、經濟增長、文化發展、社會同埋環境係有一啲好好嘅影響，同埋可以提升形象。咁另外我想對唔住咧，蕭華文，我都想講下，其實點樣辦盛事會成功咧？千祈唔好就咁諗，哎呀，我哋賣多啲廣告咪得咯，或者揾多啲人去推銷咪得咯，咁就錯啦。其實辦盛事要成功咧，首先係要令到整個社會同埋市民對個生活係要有願景，明白同埋支持啲盛事。咁另外咧，當然咧，我哋個目標係要量化嘅，特別係個經濟效益，唔係淨係睇入場率。其实整对整个经济带来几多钱先得，几多收益先得嘅，同埋所有持份者同埋市民咧，都系要参与先得嘅。 OK， 针对头先讲嗰几点，市民明唔明白，支唔支持呢啲盛事，有冇呢个愿景，而所谓量化经济效益系咪即系 KPI 嗰度都要做啲嘢咧？ 咁我觉得咧，唔系一定下下都要 KPI 嘅。你话市民嗰个愿景，头先所讲帆船大赛，我想问。有几多个市民知道有帆船大赛？唔好多市民知道，国际可能啲嗰啲选手系会知嘅，但系呢啲系冇完全系唔可以叫做盛事噶嘛？其实好坦白讲，好啦，至于你话量化，唔使话一定 KPI 嘅，你睇下新加坡佢哋搞呢个赛车，佢有量化，佢有 KPI 咧。但系同样地，当佢哋搞得好嘅时候，佢哋系每一年比每一上一年系更加出色嘅，其实。 所以应该怎样做，行的方向应该是怎样 行的呢？就是好像我刚才所说、停一停想一想、不是多就得的、不是百花齐放，哪一个城市是会搞盛事是陆续有来的，盛事是要计划，是要计划周详，亦都有市民要大家，我们在香港的人是要明白和支持才行的、搞盛事是要很多钱的、举个例子，演唱会演唱会搞一场半场咧，系唔可以叫盛事嘅。譬如你话好似新加坡，佢哋最近搞嗰个咩，大家都讲嘅咩 Taylor Swift， 点解佢会变咗做盛事嘅？第一，人哋唔系搞一两场；第二，人哋系可以将个气氛咧系推向好炽热嘅。好似佢哋最近啊，而家搞紧个 Coldplay 嗰个演唱会，人哋可以叫做一个 Coldplay Week， 全個新加坡都在講緊嘅。 嗯， 咁呢啲先叫做盛事啊嘛。所以我希望大家咧唔好曲解咗盛事呢一樣嘢，單靠搞普通嘅旅遊活動，你問我。好難將香港的光芒再現啦。 嗯，尋日特首都針對城市講咗一啲嚟緊會做嘅嘢啦，包括咧就係話有系統性嘅建立一個系統性或者協調性嘅體制，諗緊係揾財政司副司長做一啲統籌，亦都講到硬件上面會有一啲譬如喺亞博館會做擴建工程啊等等。你覺得佢呢一啲講法係咪都對焦咗個問題定係點樣咧？ 我覺得搞城市係要揾叻嘅人嚟搞嘅。世界上是有專家的，財政司都不是搞盛事的專家，即是很坦白說，我不是說他不厲害，但是呢不是找普通人來搞的。盛事你問一下新加坡他找什麼人來搞 Formula One， 是不是？我覺得香港不是要場地，我覺得我們是要找一個人來認識的，而且是要有一班人都要認識，還要懂得去統籌。 即係嗰班人就專做香港嘅城市啦，去揾佢。 梗係啦，旅發局都唔得啦。旅發局係普通去到吸引遊客嘅啫，搞城市係要專家嘅，唔好嘥錢同嘥時間。 OK， 好啊，唔該曬江浩寬，先同你傾到呢度。江浩寬係立法會議員啦，1872311，講下你點睇城市經濟。佢頭先其中提到好多唔同嘅論點啦，包括係咪揾一啲專人啊，專係識搞城市嘅人去處理搞城市咧，同埋佢都講到城市同一啲大型活動係應該有一個分別嘅，點樣去量化當中嘅經濟效益啊，點樣令到市民去明白同埋支持啲活動啊，有一個嘅願景等等咧咁。另外，尋日特首都講到一啲唔同嘅硬件咧，嚟緊嘅場地會落成啊，包括咧啟德體育園啦，亦都講。到话亚博馆咧做紧扩建工程等等，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转头翻嚟再倾。2024年1月26日，李家超指今年内完成23条立法，张涉专队解说。 周幸同煽惑参与六四集会案，律政司终极上诉得席。 警方拘捕13人，涉嫌利用已故长者医疗券串谋诈骗政府资助。 土耳其正式批准瑞典加入北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關於盛事經濟啊，喺尋日啦，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咧都提到嘅，其中特首又提到話，內部政教司由副財政司司長咧黃偉麟咧係負責協調同埋係統籌，有一個一站式嘅服務體制啦，係希望可以係即係處理到一啲譬如申請牌照啊、人群管理等等咧，係提升一啲活動組織者嘅信心同埋興趣。咁另外咧，我哋在8点钟開始嗰陣咧，都講到有關於財政預算。算案嘅一啲嘅唔同嘅政党嘅建议啦，包括民建联啦，提到话希望系全面撤销楼市辣椒，包括系涉及到买家印花税同埋额外印花税。咁佢哋都有好多唔同一啲开源嘅建议等等嘅。咁1872311，其中就提到话系咪可以重推呢一个公屋嘅租置计划咧？等等嘅咁。有梁先生打上嚟，早晨。 啊，你好，系萧志前。 你好， 其实我系反对设立嘅。第一，政府绝对系唔应该干预市场嘅运作。 嗯， 觉得应该而家基本而家不嬲，过往嘅10年咧，啲楼价系超卖嘅。其实而家嘅楼价咧，有得佢自由嚟到降落去。我觉得保守啲，应该跌4-5成到咧，先合乎到买家嘅要求。因为如果你而家做咗切得辣咧，好多出嚟做咗5-6年嘢嘅人咧，都系买唔到楼嘅，因为实在你俾首期都唔够俾，系嘛？我相信我大部分人都同意嘅，因为如果你切辣嘅话咧，而家财政又紧缺啦，我觉得香港政府咧系唔应该迁走啲大地产商嘅，我觉得由得佢跌咯。 但有冇要平衡买咗楼嗰啲可能会变负资产啊？ 买咗你唔系我嚟炒，我嚟住噶嘛，唔得你买噶。 负资产喎，负资产嗰啲 使 唔使处理佢哋嗰啲负资产问题？ 我同银行讲咧，摊财嚟还咯。好嘛，但头先都有人话建议摊财嚟还噶。第二，大余计划绝对唔能够搁置，因为睇事睇长远，唔系睇短暂嘅。应该如果你设有啲人咧搏命出嚟 up 咧，其实为咗佢个人或者个团体嘅利益嘅啫。如果设咗呢啲大余计划嘅话咧，其实益咗啲。囤咗地嘅地产商啊，我觉得应该就系继续 慢啲喐，唔可以話唔做呢個，因為我哋人口嗰個之後上升，就算你話人口生長率下降，其實國內仲有大把人未來香港。 O、okay, K， 即係唔好話即係剎停或者擱置咗成個明日大嶼計劃佢咁。好，同阿梁先生傾到呢度先，仲有伍先生打上嚟，早晨。 哎，你好，喂，講呢個城市，因為之前咧，我想講下咧，如果你樓市咧，應該有個指標咧，就係嗰個家庭負債啊。家庭負債比率如果仲係高咧，香港都仲係要諗下減債咁嘅都好為。不過城市經濟嗰度咧，我聽咗江洪夫講咧，我就諗起喂，即係其實好似律師樓，有啲律師樓咧就誒咩、哎、都做啊，離婚啊、買樓啊、債務啊，即係有啲大律師咧就唔係嘅，淨係上呢個高等法院啊打啲好大案，即係其實。城市咧，咧江洪寬講咧就話咩咩嘅 event 咧，其實有啲似啲咧，即係要打啲好大案嘅律師咁樣。即但係兩種咧，我覺得都係從穩情嘅角度咧都一樣嘅啫。一有啲我講嗰啲咩細嘅律師樓，可能都未必實啊。即係佢哋打垃圾作案，佢都係賺錢嘅。所以咧，其實關鍵就睇下你自己本身嗰個條件係乜。咁你香港而家咧？就真係嗰個失業率又低，好多資源咧其實都好緊住個，場地方又唔夠。如果你話搞咩嘅 event 咧，咩嘅 event 呢啲其實好多外國大城市，唔係大城市，好多係細城市噶。佢一年搞一兩壇咧，唉咁啊夠啦咁樣。即係香港係咪適合咁樣去做咧？因為你起完譬如奧林匹克嗰啲咧，好多跟住咧就衰落嘅喎，成即係你好起完啲嘢又唔知要做乜喎，因為你搞咩嘅 event。所以你香港如果搞啲 event 咧，我覺得政府最主要嘅角色咧就係話。喂，你人流嗰度系点？交通嗰度系点？即系旅客过夜啊！即系而家可以 extend 嘅时间应该比较好啲，因为做即系搞演唱会咧，其实都唔系同你讲感情啊，个个一大班人食饭噶嘛，其实都系生意嚟噶嘛。咁啊，佢吸唔吸引到佢嘅客啊嘛？如果你嘅酒店好贵嘅，啲人咧又要即刻又唔可以即刻翻去嘅，即系要带佢睇咗啲，咁人哋就唔会搞咯。我觉得即系政府咧喺啲或者系道路上啊，啲好多靓嘅路啊，可唔可以开出嚟咧？單車啊，競步啊，至少呢啲政府都有角色嚟嘅。 O、okay. K， 你話係即係 detail 咧，應該就係賺錢嗰班人、揾食嗰班人自己會諗嘅。 O、okay. K， 政府又諗啦，民間又諗啦，各種嘅配套啦。一八七二三一講到城市經濟，同埋頭先講到一啲預算案嘅建議啊。一八七二三一一，休息一陣。 旅遊樂園之。 黎巴嫩南王体验之旅，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林世朗分享之前导游黎巴嫩嘅所见所闻。之前世朗对黎巴嫩嘅认识唔多噶， 结果咧有唔少惊喜，原来黎巴嫩有酒庄噶， 仲可以有唔同嘅户外活动推介添，加埋佢有到黎巴嫩唱货币嘅小贴士啊！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香港电台第一台 ，Chris 梁彦忠、 刘莲、 欧海星， 旅游乐园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过去一段时间都出现咗喺无论中小学啦，甚至大学都有一啲嘅学生自杀嘅情况。都会大学咧就话将会投放超过1000万元啦，推行学生精神健康普及计划嘅。咁个计划做啲咩咧？话为期3年嘅，咁啊一啲新入学嘅一年级生咧，喺下学年起咧就要必修一个叫做精神健康急救嘅课程。具体系做啲咩咧？点解会有呢个计划嘅出现嘅咧？咁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都会大学副校长负责研究及学生发展嘅郭宇光教授，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教授，可唔可以讲下呢个学生精神健康普及计划？话做3年嘅，其实最主要嘅目的系啲咩咧？或者系咪睇到而家某一啲嘅情况，所以先至有一个咁嘅谂法咧？ 啊，当然我哋即系正如头先你讲啦，我哋留意到社会上呢方面嘅情况，真系好似都几令人担忧啊。咁我哋嘅计划其实长远嘅目标就系希望所有都会大学嘅学生咧，都会去修读咗呢一个。精神健康急救的課程，咁之後咧，其實我哋都會擴展到員工啊，即係譬如老師啊，或者其他都會大學嘅職員。咁、那個背後嘅理念其實就係希望喺大學嘅校園裏邊咧有一個安全網，因為我哋其實都有同啲相關團體啊，或者我哋自己內部都有護理學院，我哋去睇呢個問題，其實我哋發覺精神健康如果去到一个很差的地步呢，其实它不是一挥而就，它是有一个进程的。但是其实它未去到很严重的时候呢，一般大学或者机构里面的协助呢其实又不会照顾得到。因为简单来讲就是其实很多大学都会有辅导员啦，但是你去得见辅导员其实都相对严重。我们这个安全网的概念就是其实希望同学甚至乎其实同事他有 即係輕微嘅情緒嘅問題嘅時候咧，佢已經有一個自我認知咧，同埋佢會去尋求協助咯。 所以呢個學生精神健康普及計劃就係等於精神健康急救課程係同一樣嘢嚟嘅，係咪？ 係啦，其實個精神健康計劃咧，其實就係希望同學去正式修到呢個課程。咁、那個課程咧就會令到佢咧係學習到去避免一啲抑鬱啊。或者是他会即、就是对自己的认知会加深一点啊、即是他会明白到其实有很多时情绪起伏是很正常的、不会被他呢是埋藏在这里一路变成焦虑啊精神分裂啊、甚至乎一些自我伤害的行为。 这些是不是真的学生不识分的呢本身是定是他们根本是识是个关键是他们会不会去求助或者容不容易去求助呢同埋你们那个急救课程我见成十几个钟为什么要这么长呢 12个钟，因为呢个其实都是香港心理健康协会咧，佢哋嘅一个好标准嘅国际认可嘅课程嚟嘅。咁呢12个钟其实里边咧都包含咗有好多内容系去提升同学即系或者参与者嘅认知啦。佢个形式其实都真系几强度都唔细嘅，即系可以有两种形式嘅，4堂每堂3个钟，或者2堂每堂6个钟。咁所以最后咧都系需要一个考核，即系证明你系真系去攞到里边嘅内容，你即系可以发展到嗰个认知，咁先要合格咁样咯。 即系唔合格就要再读过噶啦，就要 系啦， 定再考过，再考过系嘛？ 再考过系啦， okay. 但系咧，其实我哋同香港心理健康会咧去睇翻啲数据咧，其实真系翻足呢12个钟人咧，其实佢唔合格机会差唔多等于零嘅。 头先我讲过个问题就是其实是不是啲学生真系唔识得分啊？我呢啲系咪出现咗一啲精神病嘅表征咯？系咪真系咁咧？定系佢哋根本系识得分嘅，但系真系喺揾支援方面未必揾到啦。第一，同埋可能未必好想去或者承认自己有咁嘅情况去揾支援，会唔会系呢啲问题大啲咧？ 嗱，我谂头先讲咗两样嘢啦。第一样就系佢系咪知啦，系咪有个认知啊？咁我哋嘅判断，其实我哋都有去睇翻一啲即系文献研究啦。其实如果冇一个正式嘅训练咧，其实一般人即系可能我同你都未必真系好留意到自己嗰个情绪系慢慢走紧下坡嘅。咁呢个第一点啦。第二点就系求助咧，我哋都发觉其实即系有一个标签效应嘅，甚至乎佢哋有一个专业嘅名词咧，而家叫污名化啊嘛，即系精神健康污名化。即系话以你有事、哦。咦？點解你啊，蕭同學，你要去輔導處啊？咁樣咁其實同學就會好擔心啦，即係佢唔想俾人標籤咗，佢係有事係啦、 所以呢個課程都希望呢啲標籤化咧，就唔好再出現啦，或者大家正確認識佢求助呢啲，其實唔應該污名化佢。 冇錯啦，所以安全網其實都有呢個意思喺裏邊嘅，即係話你身邊嘅人都唔會去標籤你咯。 我見係咪就係新入學嘅一年級生先至要讀㗎？咁而家其他年級嗰啲咁點樣？可唔可以參與咧？同埋頭先你話教職員都即係長遠都希望佢哋參與到嘅，幾時會做到咧？又 嗱，其實咧，我哋要推行呢個計劃，工程都好浩大嘅，你可以想象得到啦。我哋保守嘅估計咧，我哋嚟緊嘅學年就會完成到2000多個學生。咁點解有2000呢個數字咧？其實就係我哋所有一年級新入學嘅新生。咁呢個呢其實係關乎到我哋嘅體制嘅問題，即係我哋如果要同學去上呢個班呢，其實我哋都要喺個機制度呢係即係可以要求佢咁樣做啦。咁呢個都係我哋學校嘅一個方針。咁但係頭先你提到話其他高年級同學佢都想參加，我哋無人歡迎嘅。因為我哋只不過喺個機制上，我哋之前佢入學嘅時候我哋冇呢個要求。咁而家中途去加咧，其實就我哋有一個流程要走咁解嘅啫。咁至於你話教職員咧，其實佢哋要上嘅班咧都有兩種嘅，一種咧就好似學生上呢一種班啦。另一種其實我哋計劃之中咧就係希望教職員上一個強度更高嘅班。其實佢上完之後咧，佢就會變咗一個精神健康急救嘅導師添嘅。因為我哋其實學校裏面有 即係佢教呢個課程啊， 係啦，佢可以有資格教呢個課程。 OK。 系啦，咁所以我哋第一階段嘅目標，希望係40至50個同事會接受到呢個訓練。 所以你哋而家嚟緊最快幾時開始呢個精神健康急救課程俾啲一年級生啊？ 九月，嚟緊嘅九月， 咁所以嚟緊九月就已經有一啲嘅老師或者係即係教職員係已經接受咗訓練，可以去教噶啦，咁係嘛？ 係啦，嚟緊九月開始，咁佢哋需要時間噶嘛？咁所以你可以當係10月到啦，就已經有啲同學係已經接受咗呢個訓練啦。有部分嘅同事，即係我哋目標40個同事中，可能有十零個係已經完成咗嗰個 導師的訓練啦，咁樣 OK， 我見咧，我見報道寫就問學生精神健康普及計劃咧，就分為普及、選擇同埋針對三個層面嘅，有啲咩分別嘅咧？ 哦，呢、這個呢其實我哋就參照教育局早前發表嘅一個政策大綱嘅一個框架嘅。咁、其實呢個都冇乜特別嘅，即係深奧嘅地方嘅。主要都係話有兩方面咧，一方面就強度啦，針對性咧其實就係話最高強度嘅支援就係我哋啲輔導員嚇，因為你真係即係嗰個進程比較嚴重啦，咁你真係要開案即係立案去跟進咁樣啦。咁普及性就頭先我哋講咗好耐嗰種情況啦，即係大家其實都冇事嘅，大家去上呢個班，防範於未然咁解嘅啫。選擇性咧就係、是、其實就係頭先講到話，即係培訓一啲培訓者，即係話我哋有啲老師佢係上一個強度高啲嘅班，佢係可以做導師嘅。咁呢個咧其實我哋都部分嘅工作都做緊嘅，而、我哋有一班同學仔咧，其實佢哋都自愿參與咗咧。是我哋嘅所謂精神健康大事，咁呢一班人呢其實就可以提供將來一啲協助，就係話因為其實頭先我哋講嘅求助嘛，咁如果佢求助其實佢唔係太嚴重嘅時候，佢唔需要響輔導員 㗎， 佢可以去搵個精神健康大事，或者都已經解決咗個問題，咁所以呢個就係嗰個選擇性嘅意思。 期唔期望喺呢個計劃度都搵出一啲有精神健康風險嘅學生出嚟？ 我當然我哋會有呢個預期啦，因為其實我哋知道精神健康嘅問題咧有各種各樣嘅，同埋佢唔係話一定佢嚟到大學先有嘅。咁有啲同學可能佢本身家庭關係嗰方面有問題咧，佢都帶住呢啲精神健康嘅問題嚟大學嘅。 你哋大學譬如覺得喺大學嗰個環境算唔算都係比較大壓力咧？對於一啲學生嚟講，佢哋面對緊一個嘅咩環境，或者大學生而家面對情緒困擾，佢哋嘅處理係點？一般社會即係對於。譬如會唔會對於中小學生面對嘅學業壓力係會關注大過大學生嘅？你自己覺得係咪咁咧？ 你話即係你最後嗰幾句，我覺得有啲道理嘅，即係話社會對大學生嗰個關注或者個期望同中小學生嘅關注同期望係有唔同嘅。因為可能大家覺得你大學生咯，你好大個噶咯，正如頭先你都提過啦，其實佢可能係已經識噶嘛，但係我哋發覺其實佢未必識嘅。因為佢畢竟如果講一年級學生，佢都係啱啱中學生過嚟嘅啫。咁所以其實大學裏面咧，佢都有差不多同樣嘅壓力，甚至乎我哋認為可能個壓力有時候會仲大。因為點解咧？就係我哋發覺啲數據顯示咧，啲同學如果佢要即係適應個新環境咧，佢有一個好大嘅無形嘅壓力嘅。即係譬如佢由中學升大學，其實都有個好大嘅壓力嘅。 一个转变啊嘛，成个学习嘅 系啦系啦，个转变嘅环境啊，即系朋辈嘅转变啊，佢个时间表嘅转变啊，各式各样嘅转变啊。 我见你哋有个数字话，而家少过1%嘅学生因为情绪问题而有立案跟进嘅咁，会唔会预期参与有一个计划之后可能会多咗，又系咪可以配合到咧支援方面？ 嗱，呢个分两边讲啦，第一边就系、是。頭先我哋提過啦，其實、 半分鐘到啫，下一轉快。 精神健康係一個進程嚟嘅，咁我哋預期會多咗求助個案，但求助嘅性質可能係多數係輕微嘅求助。咁嚴重嘅求助我哋可能都會多啲嘅，但我哋都已經加強咗呢方面，我哋輔導員係增加咗嘅。 OK， 所以支援配套方面都會多咗啦，應付到啦，應該就會。 冇錯，冇錯。 OK， 好，唔該曬郭耀光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香港都會大學副校長，係研究及學生發展嘅。講到咧，都會大學咧就係將會投放超過1,000,000元啦，推行一個叫學生精神健康普及計劃，為期3年嘅。咁學生咧一年級生咧要係必修精神健康急救課程。你自己點睇咧？大學生嘅精神健康問題，184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日起访问泰国4日，并且将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新一轮会晤。发言人汪文斌话，经中美双方确定，王毅将会在曼谷同沙利文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招待会。王毅说，中法都是有全球担当的大国，

工聯會勞工服務中心啦，就係舊年全年咧就直接跟進咧同埋處理咧就有173宗嘅求助個案嘅。咁、好似頭先羅文你所講啦，就係、如果比起咧2021年120宗同埋2022年嘅143宗咧，係一路都有上升嘅趨勢。咁、分別有44% 到啦，咁同埋21%。咁而求助嘅總人數咧就有218人嘅。咁涉及嘅金額咧就1600000咁樣。咁當中咧就以追咩咧？追年假啦、代通資金同埋欠薪為主嘅。咁但係咧，我哋亦都留意到咧，係追勞工假，即係較為升幅明顯咧，就會係追勞工假啦，同埋欠薪個升幅咧係分別係 33.3% 同埋 28% 咁樣嘅。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其實而家疫後復常啦，其實正常咧，即係叫做失業率又低啦，跟住經濟慢慢開始復甦啦，咁係咪應該個求助數字應該係會降低嘅，唔會反而升翻喎？咁但係點解我哋都會係接咗求助，咁竟然係升翻咧？咁所以呢一個嘅 咁，所以係點解咧？其實係 其實可能我哋都會留意到咧，係有一啲僱主咧，可能部分僱主啦，咁用一啲唔同嘅手法咁去叫做可能慳成本，咁要令到咧就係、是、自己可能賺多啲，或者係即係令到個成本降低，咁所以咧就會用唔同嘅方法就去解雇個工友，或者咧係剝削佢哋咁樣咯。 有冇話集中係啲乜嘢行業㗎？呢一啲勞資糾紛方面？ 通常咧呢一啲咧都會係一啲服務性行業嘅，即係包括係有飲食業啦，有一啲零售行業嘅都會有，係啦。咁因為通常佢係即係點解話勞工假升幅特別多咧？就係、是、因為佢哋好多時都係勞工假嘅時候都要翻工，咁而即係冇放假嘅，咁亦都咧未必有充裕嘅時間咧可以俾佢哋去補翻假咁樣。咁所以咧到解雇佢嘅時候咧，就要係補翻呢個勞工假嘅追討咁樣啦。 可唔可以讲下无论喺假期啦，先提到包括劳工假啦，另外欠薪方面啦，呢啲争拗系可以去到有几严重咧？系 其实好似头先所 争 几 多日咧，即系金额嗰度先听到啦，吓、日数咧争几多？ 日数咧，其实系可以去到即系一般咧都系讲紧十零日，去到咧有30日都有嘅。咁因为可能佢系有啲旧年累积嘅年假。佢係未放到，咁延到第二年，咁都未有機會放，咁就已經被解雇啦。咁所以咧，佢哋累積嗰個年假咧就會係比較長啲咯。係啦。咁另外咧，我哋發現到咧就係、是、有一啲好特別嘅情況，因為而家咧原來解雇嘅方法咧都會有唔同嘅種類，或者咧其實佢係用唔同形式咧去剝削工友嘅。咁有一啲咧叫做咩咧，就係、是假和解但是拖延嗰个补偿嘅。咁点解呢，就係、是、有一个连锁嘅饼店啦，即係都好出名㗎啦。咁佢呢就係、是、去到停嘅时候呢，就係话同个官讲愿意和解。咁分期啦，或者係以折扣形式呢去补返俾个工友。但係呢到个工友收到第一期，或者係未收到第一期嘅时候呢，就弹票。即係彈票，咁彈票呢，咁跟住再問返僱主，就話我冇錢出糧㗎啦，你自己搵再追啦咁樣。咁又要個工友呢返去即係申索嘅程序啦，咁可能又要拖返個零兩個月，快則就個零兩個月。咁之後呢其實先至可能透過破欠基金呢去補償返俾佢。咁其實前後呢其實拖咗個工友呢是3-4个月，甚至长的话呢是有半年时间呢才可以拿到他的血汗钱的。 但这个以前没有类似的情况，所谓假和解可以怎样处理呢？ 其实这些情况呢就即当然我们通常呢就会有一两单个案的情况发生了之后呢，就是会提返之后追索的工友是不是应该喂你留意一下雇主有这样的情况啊。咁但係呢一啲工友就好念舊嘅，咁亦都好體諒僱主嘅情況，就覺得僱主應該係信守承諾，係會俾返錢嘅，或者係即係出返糧啦。咁但係即係事實上又唔係咁樣。咁我哋呢其實都係以一個呼籲嘅形式去喂工友要留意啦，因為都係你嘅血汗錢。咁同時間呢，我哋都希望呢政府呢係咪可以做多啲嘅宣傳。即係 你要即係追返佢案件嘅時候呢，應該跟返即係正常嘅申索程序啦。咁亦都呢未必係麻木係完全信任個雇主。咁但係最緊要呢就係要盡快呢去攞返自己嘅血汗錢咁樣。 有冇話呢啲假和解嘅數字喺呢幾年都有多到嘅？ 其實呢一個呢就係過去啱啱嗰一年呢係特別多嘅。 Okay. 咁因為係特別發生喺一間嘅比較知名嘅一個連鎖餅店啦，係啦嘅情況。咁即係呢一個係比較特別啲嘅一個個案囉，我哋即係發現到。 我見到你哋另外提到話仲有其他剝削員工嘅手法啦，有一個叫做即係喺個僱傭合約嗰度呢設有一啲不合理同埋懲罰性嘅條文嘅。可唔可以具體講下呢個情況係點？ 嗱，呢個個案咧就會係，譬如而家有好多公司咧係，有一啲嘅經驗或者覺得不足經驗嘅一新人咧，就會係入職公司。咁入職嘅時候咧，就會提供一啲在職培訓。咁喺呢個在職培訓，即係公司咧就會寫明就話嗱，我提供咗培訓俾你，咁可能個培訓費用係幾錢，咁咧你就一定要咧做滿若干嘅年份，咁可能一年或者係試過有一啲係十年嘅，係啦。咁即係要做滿一個年期，咁如果你中途呢離職呢，就要係即係去賠償返呢個費用。咁但係喺條文上同埋合約上呢就冇寫明嘅。咁對於一個新人呢，佢覺得啊、我即係都係做開呢行或者係新入行，咁試下啦。咁到咗一兩個月就發覺咦唔係喎，即係唔係咁啱喎呢個行業，咁所以呢就向僱主提出即係要離職啦。咁但係個僱主呢就話係喎，合約寫明呢就有個培訓費喎，你要畀返培訓費俾我喎。咁、那個培訓費呢係講緊少得嘅幾千蚊，多嘅講緊係過萬蚊。係啦。咁佢聽返有啲員工呢反映返呢就係、是、喂，我嗰啲培訓可能我本身都識做㗎啦，即係、根本就唔係一個即係專門嘅一個培訓。同埋咧，直接入職嘅時候咧，已經係開始工作啦，都已經唔係屬於一個培訓嘅性質， 係、okay. 啦、okay.。但個重點係頭先話佢合約上面係冇寫明，咁、我點知道係 有寫明㗎？ 有寫明， 有寫明個培訓費，係啦。 咁點解嗰個員工又唔知道有呢一條條文咧？其實， 佢係冇寫明個意思係話嗰個離職嘅話就要俾翻呢一個培訓費出嚟，呢、這個就係冇寫明嘅。但係佢係有寫明話。即係合約裡面，我有一個培訓，個費用係幾錢咁樣 嘅 啫。 咁合唔合法嘅呢？你去到離職嗰陣又要求翻去賠翻呢個培訓費嘅，其實 嗱，其實我哋法例嚟講咧，就未有好明確去講明呢、這、一個即係合法定不合法嘅。咁、但係我哋覺得呢個唔係太過合理，因為你公司提供在職培訓係好即係合理、合情合理嘅事啦。咁啊，點解當你即係？工友離職嘅時候咧，你要係即係佢俾翻錢咧。嗱、除非有一啲情況就係咩咧？公司係可能支援咗你係去參與一啲有證書啊，或者係有一啲叫做有一啲可能認受性嘅一啲學歷嘅一啲課程。 OK。 咁但係咧，即係呢一啲可能真係同即係公司即係都會同個員工講明就話，嗱、我提供呢、這個即係課程俾你，你去晉升。咁咧就你都係要即係做翻若干嘅年期，咁呢一啲就另外一種做法啦，係、啦，即係就未至於係叫做剝削或者係情況，咁啊但係。如果你新入職咧，就已經係咁樣咧，覺得就唔係太過合理咯。 OK， 你最後講埋有啲咩建議啊？不如 嗱、其實都希望咧就政府咧就應該係盡快去檢視一啲僱傭條例嘅漏洞啦。咁啊，如果咧發現有問題嘅話咧，應該要盡快去修改，咁去減少咧就係雙方嘅爭議咁樣。咁用法例咧去保障打工仔女嘅。咁其次咧就係僱主同僱員咧應該係對勞工權益嘅認識咧要增加。咁包括咧就係希望特區政府咧或者係勞工處咧都可以即係加強去做宣傳同教育。咁最後咧就係都希望咧佢。分析到勞資關係科同埋勞審處嘅個案數字啦，如果係可以洞悉到勞資糾紛邊一啲嘅個案上升緊咧，應該係要多加留意嘅。咁、當然啦，就係、 如果佢有啲咩求助咧，都可以揾我哋工聯會勞工服務中心去求助嘅。 好，唔該曬邱宇成。邱宇成咧就係工聯會副理事長，權益委員會主任。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製作周偉業。 你有冇拖延嘅問題啊？如果有，唔使驚，你並不孤獨。因为绝大部分的人都有拖延问题，那我们就一起尝试找方法解决它。击败拖延就从当下的三十分钟开始，这本书由美国心理学家尼尔费欧撰写，探讨了拖延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法。作者强调，拖延并非天生的懒惰，而是后天养成的不良习惯。而拖延问题可能源自于对犯错的恐惧。 在孩童时期，人们通常不会拖延，而是想到什么就去做。但是随着成长，对于犯错的恐惧以及对于工作和玩耍的分界，造成了拖延的习惯。特别是对于完美主义者，他们对自己的表现极度在意，必须做到最好，因此更加容易陷入拖延。 其实成功人士通常都不是完美主义者，而是毫不畏惧挫折，并且透过不断的尝试去增加成功的几率。解决拖延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重新审视工作喜好，寻找真正喜欢的工作。 对于不想做的工作，责任感的应对方式反而会增加内心的抗拒，造成拖延。作者建议，当内心说我必须要做的时候，应该用更加积极的语言来自我沟通，例如跟自己说我想要做，我会做，或者我应决定几时开始做。 另外，分心都是造成拖延的原因之一。作者建议，在需要专心的时候，随身准备一张纸和笔，当有杂念干扰的时候，立即将它写下，然后专心回到原本的工作。事后检查这些杂念，你可能会发现它们其实没那么迫切或者重要。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击败拖延》，就从当下的三十分钟开始。作者尼尔·费欧，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期居屋咧就下个礼拜三啊，31号起咧就邀请申请者拣楼嘅咁。今期居屋咧就有六个嘅新建项目啦，9100多个嘅单位，四个就系喺九龙嘅，包括咧启德启悦苑啦，2000多伙，同埋咧系喺安达臣道啦、安盈苑、安丽苑同埋光华苑。咁另外仲有两个喺屯门兆翠苑同埋元朗朗天苑嘅话，其中楼王就系呢一个嘅启悦苑啊 ，B 座30楼84。290多万嘅咁，整体嘅销情点睇咧？喺而家成个情况，估计嗰、那个销情会唔会有受到唔同嘅因素嘅影响咧？咁，请你有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早晨。 系早晨， 早晨，招国伟，可唔可以讲下整体嚟讲，你觉得嗰个受欢迎程度嘅销情会系点？又或者定系个别话啲嘅项目系特别受欢迎咧？又？ 六个嘅新屋苑当中，当然我谂系启德嘅启悦苑啦，都应该系比较受欢迎嘅。咁地理位置都系比较理想啦，咁样。咁但系我谂整体其实都有唔同嘅因素影响咗今期嘅拣楼。我就估计，譬如话最近一啲楼价嘅即系下滑啦，或者系呢啲嘅息口上面嘅即系增加咗啦。甚至乎亦都留意到系喺房协或者房委会咧，都最近都推出咗嘅计划里边，譬如话。房委会的绿置居就2023啦，讲呢个嘅丽悦苑都好受欢迎嘅、嗯。我相信都对于可能绿表嘅朋友嚟讲，或者可能对于拣绿置居会唔会可能就个倾向会多啲咧？咁样对于可能喺拣选嗰方面都系影响嘅。至于你房协方面，之前都系推出咗嘅喺安达臣嘅朗然嘅项目，都系讲紧房委会都系三个嘅安达臣嘅屋苑啦。咁其实。都有啲影響都未定嘅。 嗯，具體講下點樣影響，即係譬如你話綠置居點樣對今期嘅居屋有一個競爭力嘅影響啊？之前譬如房協安達臣道嗰個朗然項目又點樣同今次呢一期嘅居屋喺安達臣道有三個嘅即係安盈苑啦、安麗苑同埋安華苑嗰個嘅競爭啊？具體係點樣咧？ 麗悦苑方面咧，講緊即係綠置居個項目都係單位大啲嘅，都多嘅比例嘅。 咁我諗綠表嘅朋友就係公屋住户都希望想話買得大啲去改善嗰個居住環境啦。咁亦都唔排除可能喺揀居屋方面咧，今次嚟講最大都係兩房單位啦。咁會唔會係揀樓嘅即係所謂個熱度會低啲咧？咁可能都有相當嘅申請者會唔會都可能想留待喺綠置居先揀樓都唔排除嘅。咁另一方面先講到嘅朗然方面咧，其實都同樣喺安達臣嘅項目啦。我覺得都可能會有啲嘅申請者可能會選擇會唔會係朗然嘅項目會考慮咧，亦都會影響咗嗰個揀樓方面嗰個意欲嘅。 不過見到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碧如咧都提到話，今期嘅居屋咧都多喺九龍嘅，咁就安達臣道啦，先提到即係隨住嗰個嘅運輸系統落成咧，將會為居民帶嚟更加多嘅交通便利啊等等咁，都仲有提到唔同嘅因素，都佢又覺得個銷情應該會唔錯喎，有啲唔同嘅諗法喎，同唔同意咧？又地理上係咪都吸引咧？其實都。 地理上面我諗即係嗰個嘅運輸系統當然係有呢個嘅安排嘅推展，不過時間上可能都係比較後啲嘅。咁我諗從落成期之間，可能啲居民都會可能考慮下，咁有其他選擇嘅話，會唔會都會有唔同嘅考慮咧？咁樣。咁當然我都會估計啲今次嘅項目都會係即係銷情都唔會太差嘅。但我諗對比翻可能過去一兩期嚟講嗰個嘅即係申請個宗數啦，甚至乎可能揀到嘅意欲都可能相對會遜色咗啲都未定。 仲有啲因素影響，我唔知道你點睇啦。即係話即係黃碧如都提到就話市場預期年中咧會有嗰個利息封頂啊嘛，甚至回落嘅可能啦。呢、這個會唔會都令到即係買嘅人啦嗰、那個諗法有啲唔同啦？同埋都話房委會亦都通過一個放寬資助出售單位個按揭安排，係咪都會有機會令到個銷情係更加好咧？ 我諗主要都係講緊嗰個還款期咧，由過去嘅25年就去到30年嘅。咁當然的確係俾一啲嘅即係申請者，可能佢過去想買啲大多少少都好，但係能力上未必係負擔得到嘅話，都可以多啲唔同嘅考慮嘅。咁當然息口方面，大家都會觀望緊啦，等即係會唔會有一啲即係下滑嘅情況。咁目前嚟講都似乎都唔係太低。咁對於可能公屋層面都係啲負擔嚟嘅。 整體嚟講，今次呢幾個新嘅居屋嘅屋苑啦，喺個交通啦、社區設施方面，係咪一個好明顯嘅優勢咧？又或者吸引嘅係咪年輕一代嗰、那個吸引力會大啲咧？對佢哋嚟講， 暫時我睇都係頭先講嘅啟悦苑啦，同埋呢個嘅屯門嘅小翠苑，我估計可能嗰個歡迎程度會高啲嘅。咁但係安達臣，我諗過去就算係上一期嘅安秀苑都好咧。揀樓嘅速度都唔係特別好快嘅，我估計可能都因為嗰個嘅交通問題啦，大家都擔心可能都太多人喺上面居住，可能交通上個壓力都大嘅，咁呢個都會係有少少影響咗，即係大家揀安達臣嗰個嘅考慮。 另外就想講埋就係、根據一月份最新嗰個嘅評估市值咧，就話修訂咗今期居屋個折扣率。就去到大約30%，咁啊，即係話原本咧售價咧就由原先市價62折咧就調整到係7折發售嘅，即係雖然嗰個實數啊嗰個價錢係冇分別嘅，都係話單位售價149萬至到494萬，但係就話咧會影響咗日後補地價嘅，可唔可以講下呢一個嗰、那個來龍去脈啊嗰、那個影響啊同埋？ 房委會一般嚟講就定咗個價錢咧，其實嗰個價錢就唔會變動嘅。但根據翻個市況咧，即係所謂個單位嘅所謂個市價會有升有跌噶嘛。咁就按翻一個嘅對比啦。咁譬如話售價同埋個市價嘅對比嘅話咧，喺個折扣上面做一個調整，所以個微調啦。咁如果隨住個樓市向下滑嘅話咧，咁所謂個買家就會買多咗個單位嘅所謂嘅份額。將來咧，佢補價就會補相對少啲。但係反過來，如果樓市升嘅話咧，即係你變相就可能買嘅就買唔足咁多咯，可能買少咗，將來嘅補價就會補多啲。咁當然啦，你話呢嘅申請者可能話，買家就買咗個單位都諗住補價嘅話咧，相信可能對於嗰個折扣嚟講就影響就唔算太大。不過如果係喺啲未補價市場上邊咧，呢、這個亦都唔排除有啲影響，因為可能你份額多啲，你嘅即係出售嘅單位個價錢可能高啲都未定。 OK， 好啊，唔该晒，招国伟同你倾到呢度。招国伟咧就系公屋联会总干事啊。今次呢、這个今期公屋咧涉及到六个嘅新建项目，咁但系其实都另外仲有咧出售到416个租者置其屋计划嘅回收单位嘅，遍及到咧39个屋邨啊。咁大约60%嘅单位咧都话喺新界嘅咁。嗱，今日先嘅年代嚟到呢度啦，去到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拜拜。